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三章，被多洛雷斯关禁闭，第五十五集。 对了，在乌姆里奇那里关禁闭怎么样？他叫你做什么了？ 哈利迟疑了一刹那，说：“ 写句子，那倒不算太糟糕，是吧？” 罗恩说：“ 是啊。” 哈利说：“ 哟，我忘记了，他准了你星期五的假吗？”“没有。” 哈利说。罗恩同情地呻吟了一声。对哈利来说，这又是很难熬的一天。变形课上他是表现最差的几个人之一，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练习消失咒。午饭时间他不得不放弃休息，把护树罗锅的那张草图画完。这还不算，麦格、格拉普兰和辛尼斯塔教授又给他们布置了一大堆家庭作业，他根本不可能在当天晚上完成，因为还要到乌姆里奇那里去关第二次禁闭。更糟糕的是，安吉丽娜·约翰逊在吃晚饭时又找到他，听说他不能参加星期五选拔守门员的训练后，告诉他说他对他的态度很不满意，他希望每个打算留在球队的人都把训练放在一切活动的首位。 我在关禁闭！ 他昂首挺胸地走开时，哈利冲着他的背影嚷道： 你以为我不愿意去打魁地奇球，情愿跟那个老癞蛤蟆关在一间屋里吗？ 还好只是写写句子。 赫敏安慰他道。哈利一屁股坐在板凳上，低头望着面前的牛排腰子馅饼，他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胃口了。 看起来倒不算是很可怕的惩罚。 哈利张了张嘴又闭上了，随即点了点头。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想把乌姆里奇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告诉罗恩和赫敏，他只知道不想看到他们脸上惊恐的表情，那只会使事情显得更糟，因而也就更难面对。他还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是他和乌姆里奇之间的事情，是一场私底下的意志较量，他不想让他听到他在抱怨而感到快意。 真不敢相信我们有这么多家庭作业要做， 罗恩烦恼地说。 那你昨天晚上干嘛什么都不做呢？ 赫敏问他。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我当时想散散步。 罗恩闪烁其词地说。哈利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此刻隐瞒真相的不止他一个人。第二次关禁闭和第一次同样痛苦难熬，哈利手背上的皮肤现在变得更敏感，很快就变红了，像着了火一样疼。哈利觉得过不了多久，伤口就不会那样有效地愈合了。过不了多久，那些字就会深深刻进他的手背，乌姆里奇大概就会满意了。不过，哈利拼命忍着不发出疼痛的喘息，而且从他走进办公室直到乌姆里奇放他离去，又是午夜之后，他只说了两句话，晚上好和晚安。他的家庭作业已经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因此他返回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后，尽管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但并没有上床睡觉，而是打开书本，开始写斯内普布置的那篇关于月长石的论文。写完时已经是两点半了，他知道写得很糟糕，但也没有办法，他必须交点东西上去，不然接下来就要被斯内普关禁闭了。接着他匆匆回答了麦格教授给他们布置的几个问题，又拼凑了一些怎样恰当的对付护树罗锅的东西，准备拿去应付格拉普兰教授，然后才踉踉跄跄地上床睡觉，连衣服也没脱，囫囵倒在被子上，立刻就沉沉地睡着了。星期四是在昏昏沉沉的疲劳中度过的，罗恩看上去也是一脸困倦，哈利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哈利的第三次关禁闭跟前两次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过了两个小时后，哈利手背上的我不可以说谎便不再消失，一道道红红的划痕留在那里，冒出细细的血珠。乌姆里奇教授听不到羽毛笔尖的沙沙响声，便抬起头来。他温柔地说，绕过他的书桌过来查看哈利的手。 很好，这应该可以时时提醒你了，是不是？你今晚可以走了。 明天还要来吗？ 哈利问，用左手拎起书包，因为右手疼痛难忍。 是的， 乌姆里奇教授说，笑得还像以前一样肉麻。 是的，我想再有一夜的努力，我们就可以把这句话刻得更深一些。 哈利以前认为他不可能恨世界上的哪个老师比恨斯内普更厉害，可是当他走回格兰芬多的塔楼时，他不得不承认斯内普找到了一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个女人是歹毒的，他一边爬上通往八楼的楼梯，一边想着她是一个邪恶、变态、疯狂的狼。 罗恩， 他走到楼梯顶上，向右一转，差点撞到了罗恩身上。罗恩鬼鬼祟祟地藏在瘦子拉克伦的雕像后面，手里抓着他的飞天扫帚。罗恩看见哈利时惊得跳了起来，赶紧把他那崭新的横扫十一星藏到背后。 你在做什么？没什么。你在做什么？ 哈利朝他皱起眉头。 行了，快告诉我吧，你藏在这里搞什么鬼？我在躲弗雷德和乔治，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 罗恩说， 他们刚和一群一年级新生从这里走过去，我敢说他们又在新生身上试验那些玩意儿了。我是说，现在只要有赫敏在，他们就不敢在公共休息室里做这件事了，对吧？ 他慌乱地滔滔不绝地说。 可是你拿着你的飞天扫帚做什么？你该不是在飞吧？啊？ 哈利问。 好吧，我告诉你，可是不许笑话我，好吗？ 罗恩提防地说，脸红得越来越厉害了。 我想，既然我有了一把体面的飞天扫帚，不妨去试试参加格兰芬多守门员的选拔。就是这样，好了，你笑吧，我不会笑的。 哈利说。罗恩眨了眨眼睛。 这个主意太棒了，如果你能进入球队，真是再好不过了。我还没有见过你当守门员呢，你技术怎么样？不算坏吧。 罗恩说。看到哈利的反应，他似乎大松了一口气。 查理、弗雷德和乔治在假期里练球时总是叫我当守门员。这么说，你今晚一直在练习？每天晚上都在练，从星期二开始。不过就我一个人，我一直想给鬼飞球施魔法，让他们朝我飞来，可是不太容易，我不知道这会有多少用。 罗恩显得很紧张和焦虑。 弗雷德和乔治看到我也来参加选拔，肯定会笑掉大牙的。自从我被选为级长后，他们就一直不停止地嘲笑我。真希望到时候我也能去。 哈利苦涩地说。他们一起朝公共休息室走去。 是啊，我也。哈利，你的手背上是什么？ 哈利刚才用没拎书包的右手挠了挠鼻子，现在想藏起来已经来不及了。就像罗恩想藏他的扫帚一样，没有成功。 啊，只是划伤了，没有什么，没有。 可是罗恩一把抓住哈利的胳膊，把哈利的手背拉到他的眼前。他呆呆地望着刻进皮肤里的那一行字。片刻之后，他显出恶心要吐的样子，放开了哈利。 我记得你说，他只是罚你写句子啊。 哈利迟疑着，可毕竟罗恩已经对他说了实话。于是他把在乌姆里奇办公室里几个小时的遭遇如实地告诉了罗恩。 那个老女妖。 罗恩厌恶地低声说道。他们在胖夫人面前停下脚步，胖夫人正把脑袋靠在相框上，恬静地打着瞌睡。 她不正常，去找麦克说说这个情况。不， 哈利不假思索地说。 我不想让她知道，她弄得我心烦意乱，她会感到得意的。弄得你心烦意乱，你不能让她白白地这么做。我不知道麦克有多大权力能够管束她。 哈利说。 邓布利多，那就告诉邓布利多。不， 哈利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不？他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哈利说，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不想到邓布利多那里寻求帮助，因为邓布利多从六月份起就没有跟他说过一次话。 那么，我想你应该…… 罗恩话没说完，就被胖夫人打断了。他刚才一直睡眼朦胧地望着他们，这会儿忍不住嚷了起来。 你们到底给不给我口令？还是要我整夜在这里醒着，等你们两个把话说完？